请您欣赏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片段《吹牛》。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上回 啊， 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 嗯， 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好， 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好啊，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怎么呢？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后来把您找去了 啊！ 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 啊， 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啊，吹呀、啊！ 不，你就说上了， 哎， 说了一段相声啊， 啊， 感动的那牛这哭哦， 哎呦， 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啊！ 你瞧瞧，哇！不， 啊， 这开闸了。 作用太大了，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 啊， 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啊。 您这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四篇文章呢。 我听说昨儿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哎呀， 啊、 您那国画也好啊。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 啊。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哎、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走啊， 那为什么呀？ 怕丢人呢。 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呢。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 运动员。我什么运动员呢？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 啊、 我能有这线条吗？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 啊、 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 哦、 什么同飞李宁那根本做不了啊。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啊，说一说。 哎哎哎， 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 啊、 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 哎哎， 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 哎呀， 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欢迎欢迎欢迎！ 哎呀， 来来来来来， 表演表演， 欢迎欢迎，十点鼓掌！哎， 来来来来。 哎，别客气别客气。 你看我虽然这么好 啊。 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过聊练过聊， 没关系， 不， 哎， 不 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翻啊，翻不了， 别客气，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不是啊， 我用嘴给你伴奏， 嘴行吗？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来吧， 非得翻呢？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翻，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豁出去了、 翻跟头啊， 翻 音乐 起，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你这是翻跟头吗？ 向遗体告别。 你告什么别呀？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 追悼会能用的？是啊， 啊， 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你掌握了， 对不对？哎，我们赵岩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你怎么知道的？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他说什么来着？ 哎呀，说你呀， 啊， 是天才的歌唱家， 你瞧是不是？ 音色非常美， 哎， 音韵也特别宽。 对对对， 高音唱到黑 C 啊， 低音唱到 low D。 是是是。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 啊， 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